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0月18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淹水了，这是因为雨下的实在太大，这个叫做天灾。但是现在这一波灾情的重灾区变成是柯市府，因为柯文哲第一时间他本来是在中部助选的，回来之后他又骂说坐镇在防灾中心作秀太假了，他不要。然后呢，民众的车子都泡水了，他还呛说国民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今天议员黄玉芬他爆料说，大家河滨公园当天呢有十个人受困，阿赫利嘎仔都有救回来，因为差一点点会灭顶哦。柯文哲说呢，我们市政府早就已经有先通知你们了，是民众不信邪。意思就是说，那是你自己白目啦，你们来挂我们柯市府。但是厉害了，我们看到是民众党现在特产是叫做什么呢？是站来站去去开地图炮吗？高虹安站学历，柯文哲站市民。稍后我们来还原，我们来看的是柯市府，他说都有先通知，那到底是怎么通知的？柯文哲站市民这一波又会是对于民众党的选情叫做一失几命？黄珊珊居然还帮柯文哲说话，他说难道市长一个人要做80000公务员做的事情吗？黄珊珊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柯文哲会引爆全民的怒火。好，今天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亚太基因交流协会秘书长王之胜。 各位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的是台中市的交通局前局长王一川。 大家好。 还要欢迎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建昌。 大家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以及我们欢迎国民党的前青年部副主任詹维元。 各位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财经系助理教授许维志。 各位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的是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柯文哲他是一市之长，在豪雨成灾的时候，朗博迪耶打巴奇他去浮选了，市民车子泡水了，还有十个人受困在水门之外，差一点点灭顶。市长回来了，伊不是跟你讲哦，拍死我倒等来啊，而是呢开骂说，嘿是你家己搞怪，你白目，是因为你们不信邪。有这样的市长，哇，真的是开了眼界。我们一起来看。 像这个临时的，我们水利处也有给他事先有给他通知的，台风比较好应付，强降雨比较困难，这些我们都有通知他，只是说他有时候被通知也不太信邪，也不太信邪， 不太信邪。 今天因为齁易川哥他本来是前台中市的交通局局长嘛齁啊，所以我想要请清搞戏齁，我想要了解一下说，柯文哲一直说我们就有 SOP， 有 SOP， 可是我们想要知道说齁，因为不同的市府的做法啦 ,SOP 会不一样嘛。那柯文哲讲出了 SOP， 可是我们看到就是他 SOP 有问题啊，需要再修正的。那我请教啦齁，如果依你过去在台中市府待的这个经验啦齁啊，都得安内齁红台厅然后惹齁好了，哈尼多，而且还致灾哦，吼！但是呢，市长人不在，然后在外面助选的话，可以不用回来吗？赶紧请稿。 我们现在台湾发生任何灾害，不管是地震啊、水灾、风灾，或者是有这种气体爆炸，我们是有一个灾害防救法的。中华民国是有灾害防救法，各县市按照灾害防救法都会定这个标准。我在手上拿那个，这个是台北市的灾害防救。这个应变中心作业的要点啊，这里头有规定谁是指挥官，什么时候要一级开设、二级开设、三级开设。 嗯， 看台搞不清楚，他们叫一二三，现在就是要三，平常就是三。 哦， 平常那个应变中心的这些消防局人一下啊，看一些监看一些水情啦、啊、然后收一些那个气象局的地震的这种测报。 安内那是教力安内供啊哈，因为我看到柯文哲这两天他在讲啊，我们叫做。强化三级啊，你说金马的是一个一般的成平时候就叫三级， 对， 那也就是说主逃告位你都没有当做一回事， 那就是平常的什么待机嘛，他、要升到二跟一的时候指挥官就要出现了、 哦、 那台北市的指挥官就是台北市长， 对， 三个副市长是副指挥官，好，那三个副市长是副指挥官就要台北市有三副指定，理论上但是有一个生病有一个请假、最后剩一个副市长嘛，好，所以台北市在那一天的副那个指挥官是谁？那个副指挥官就是现在的这个副市长，姓彭的这位副市长。 对，彭振生， 嗯，东港人而已。 嗯， 龙伯、 柯文哲不是说他都把任务交代给他吗？交代给副市长彭振生了吗？ 他要指挥啊， 这对， 这因为作为要点来对下、好，那我这个柯文哲要讲 SOP， 打来看 SOP 啊，水灾里头的 SOP 写得很清楚哦， 这个是台北市的作业要点写的哦，只要有三个行政区时雨量超过40、哦、沙坪禁窟桥柜西藏、二级开设，然后呢连续三个小时超过130，加起来累积超过130，一级开设。台北企业施雨量几家？这单呢金牌摄影师，金牌领下，他去调出来当天，包括来哦这个所在，每一个车站，每一个车站，超过40的，我讲下晡两点开始，超过40的，一两三四五六，五点过，六点过，这拢超过40。你理论上就该二级开设。好，那你市长决定不要二级开设。 如果二级的指挥官还是市长吗？ 当然就是市长。二级跟一级都是市长。这里头还跟你讲哦，如果你没有超过40，没有累积三个小时超过130，这个公务局跟消防局认为要开设就要开设。因两个人认为要开设就要开设。好，就柯文哲在同一个时间人在南投，后来又跑去台中。 台中， 他是完全不把这个当一回事，然后跟大家讲说什么 SOP 攻击挂无为不为，你就违反自己的 SOP 啊。然后你的副市长也没有进到应变中心，什么事都没有做，然后讲这个雨量拿出来跟你讲，这个数字你本来就要开设，即使今天雨量不够啦，你做几个起定副起定，你买出来。我现在就在问黄珊珊一件事情。黄珊珊，如果你现在是台北市的副市长，面对礼拜六礼拜天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进去应变中心？你如果你现在是副市长，你会做什么决定？你还会把水门外面那一五六十辆一百辆的车子，你要关那个门的时候，你也知道你要把那个门关起来，那车绝对都淹掉。 对啊， 你要关的那个瞬间，你下这个命令的那个瞬间，黄珊珊你的心情是什么？你敢知道你把关起来，那车绝对都淹去。然后那些车主呢，那种台北市民比较多，会去停止那些，什么人会去把车停止水门外口，你知道吗？就是他一市区没车位嘛。他可能刚才住公务，现在住公务的嘛，不是新的大楼，他没车，他才会去停车呢。大概那个台风来，他都要去刷车。各位只要看礼拜六礼拜，尤其礼拜天那一天，所有的跑马灯，电视台跑马灯，有叫人去百灵桥下刷车吗？有没有？就是、他说有传简讯嘛，他说传几万通简讯，咱所谓电视台，你大家有印象的说，那台风来水太大，要叫大家刷车，电视台下脚边啊上下 跑马啊，或是我们的快讯啊， 对吧？ 因为来拜托啦，因为这个其实是服务广大的民众，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协助说，记得现在要说，比方假设真的四点钟要关了，在这之前新闻台我们会帮忙跑那个快讯，或者是下面那个跑马也都会帮忙，因为希望说提供大家这样的资讯。 开始走嘛， 对， 走到差不多啊，市政府才会乖嘛。做这个决定了，今天套炸柯文哲又出来讲，什么水利处，我通知，你有没有一点贴心嘛？就讲，迄种人的车呢，大家的车呢，迄位把车停住啊，迄嘛是因到位一台车呢，啊，你都给营运去，这叫这些人要安怎？ 因为你讲的是车的部分啊，吼，车，卡叔公，如果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 SOP 是必须要帮忙拖掉，他如果帮忙拖掉吼，你了不起就是花4800。但是现在是没有脱掉，所以呢，50辆、100辆的车泡在那里，还刚修理也来， 还没法躲， 没法躲。 对， 也就是说，我不管是80万、100万什么那个车的安尼哦， 是啊，就是 泡水也不好啊。 一般市民的车啦，迄个电视搞我可怜呢，迄门拍开， 来都是落公门啊，拢是落公门啊。 你看到你袂艰苦，你要水利处啦，要刚关迄个门，要按下那个钮把门关起来，那个瞬间。你都没有想到说刚才那种拖掉嘛。拖进来这个，他为什么要把水门关起来，是怕外水高于内水。 溢进来嘛，对。 就说外靠不管是基隆河、淡水河，这水太高，溢进来台北市嘛，所以他是要保护台北市，除了堤防保护台北市。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那车要怎样，然后现在就跟你说，我们都有跟你们讲啊，你们自己不信邪啊，你们自己认为不对啊。柯文哲是你不信邪啦。你无认为讲迄灾害会遮尼严重，你搁敢走去南投甲台东？你即马搁来怪 台北市的市民说人家不信邪。 柯文哲他讲话是有层次的，他是先骂那一些齁、哦、那个车子叫你刷车你不刷车黑人齁、哦、然后所以呢他说国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又看到的是议员黄玉芬，他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水门关了，可是还有十个人在水已经开始暴涨的时候他们就受困在关起来的水门之外。那柯文哲才又解释了齁，来要请教朗东进一步帮我们爬书相关的这个通知时序到底是怎么通知的。柯文哲讲说齁、哦、因为议员已经爆料了嘛齁，然后所以他说我们有传简讯啊，前前后后传了20000多通简讯，但是民众不信邪，所以呢齁、哦、他说要未来建立一个什么新的文化啦齁、哦、叫做发讯息给你你一定要跑。啊，意思是说是大概想北吧。所以呢为什么会受困在水门外，为什么差点灭顶，是你活该吗，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天灾来临的时候就是检验一个市政首长他平时的演练是到底做得如何。平时柯文哲、哦、整天没有胡说八道啦乱讲话，大家他看脱口秀就算了，可是当天灾来的时候大家就看那你制定的 SOP 你自己有遵守吗？我用非常明确的证据告诉大家，柯文哲连自己的 SOP 他都不知道，他都在乱讲。这个是什么呢？台北市台风暴雨期间疏散门就水门啊起闭跟停车管制作业流程图，所以流程图这边看得很清楚。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大家看到说呢，因为呢这样的一个天灾过程当中会有公务局的水利处负责这个关门啊做新闻稿啊，也有交通局呢负责呢要去上新闻稿啊，以及呢用简讯通知车主，然后呢脱掉呢还要再协同警察局的交通大队，然后民政局再用简讯的通知。所以当这些都不起来的时候，总结的一句话就是柯文哲没有做到市长应该要做的跨部会跨局处沟通协调工作。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你看这个 SOP 这边重点来了，开始脱掉的时间点是什么？疏散门开始关闭后一小时，这点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所以他自己的 SOP 自己没做到。接下来下一个最重要的争点就第三点，疏散门就在24时就是午夜12点啊之前关闭，要在疏散门关闭前6小时宣布疏散门关闭，也就是你关六小时前你就要关闭，你如果是四点钟要关的话，那你必须要在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去宣布。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这个事情啊。然后第一个黄玉芬他是说什么，有十名设备厂商因为那时候在大家河滨公园那边有举办一个世界音乐节嘛， 对， 他们的水利处没有通知被困在堤防外面啦、啊。他到五点的时候才接到通知说水门已关，结果水利处四点就已经开始关水门了，被挡在外面怎么办？一直到了晚上七点多将近八点的时候才被消防局救出来耶、嗯、你是先关门再通知民众。也包括说呢苗博雅议员他也提醒大家一个事实是说，台北市发生101件淹水，全国的这些淹水都退了，只有台北市19处没退。然后呢他再来讲哦，全台湾的灾情中268件，台北市占208件，全台湾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你行政资源最丰富，为什么没有呢去疏散？你平时是不是清淤啊？基本的工作没有做好。更包括下面有留言，就是说呢有民众车子停在东吴大学自善路那边也被泡水，他在说什么过去哦是没有在淹的，柯文哲做的时候就开始在淹了。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证明说柯文哲的市政是非常非常的无能。好，时间系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看。柯文哲这边讲说啊有通知有通知，我你要试听啊，他所谓的通知呢一直拿通知淡水河这边来通知。嗯，可是呢今天被淹了50到100辆车在哪里？在百灵桥下停车场靠 这里。基隆河。 是基隆河，这条是基隆河。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厂商十名被困在外面的是哪里？ 大家河滨公园。 大家河滨公园那边也是基隆河哦，基隆河这样绕下来。所以我们从这个地图看得非常明显。嗯，这是两个独立的一个事件。那这独立的事件呢各自怎么样通知的呢？这个有意思哦，台北市公务局的水利工程处它的官方网站。嗯。它官方网站上面呢关闭淡水河跟关闭基隆河是两则完完全全不同的新闻。嗯。所以说呢在定义上面公务局自己也定义淡水河归淡水河，基隆河归基隆河。嗯。它也框出一个框来，这个框就是淡水河的这个图。这是什么时候呢？它说哦是11点开始。关闭，那他什么时候告诉你？这则新闻是11点24分欸。嗯。他就连淡水河也是开始关闭之后11点24分才上新闻稿。好，那接下来看哦，苦主是基隆河沿岸嘛、嗯、就是车子呢跟了那个世界音乐节的。他是什么？他说今天呢就是16号哦 ,16 点开始关闭基隆河疏散门请车主尽速撤离。 这个新闻什么时候上？17号的早上9点。 啊，你刚刚不是讲16号吗？ 他隔天早上9点这个新闻才上架。哇，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他连自己官方网站，也就是官方网站在这个上架的时间都有问题啊。那更进一步看啊，当林志群律师跟很多朋友都有收到这个简讯。这个简讯呢，他只有在呢这早上九点的时候呢，16号早上9点，然后淡水河中午会到警戒水位，请尽早驶离。所以这个是淡水河。现在柯文哲呢，跟一些柯粉啊，跟他们的网军们就是说，哇，你早上九点已经讲这个是淡水河，不是基隆河。然后呢，这个到早上的这个10点54分的时候呢，就开始讲淡水河。基隆河是什么时候？大家请知道啊，基隆河是4点开始关哦。 对， 3点55分开始收到交通局的简讯，说呢基隆河沿线疏散关闭，就5分钟啊。五分钟呢，就是总共300秒的时间给你倒数计时，看你有没有办法把车抢回来。这个是 就算你是百米冠军嘛，是无法 多。那如果你人在市区别的地方，你只要怎么样5分钟冲到河堤外面，然后停车场，然后把车开回来，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嘛。接下来这个是 LINE， 你看啊，台北市政府的 LINE， 台北市政府的 LINE 呢是什么时候呢？是呢这个3点50分，早10分钟啦。就是如果你有下载台北市政府的 LINE， 你的缓冲时间多到10分钟，10分钟前告诉你说基隆河沿线要关闭，请车辆尽速的离开。欸，我们大家记不记得一开始说 SOP 什么时候？6个小时前你要讲啊。结果你真实的状况是，如果你看 LINE， 10分钟前讲；如果你是收简讯的话呢，是5分钟前跟你讲。所以这件事情让人想到什么？当初我们在之前讨论啊，三峡大坝这个时候，2020年啊，不是泄洪吗？中国在泄洪的这个时候，先泄洪再通知，我们那时候都笑说啊，中国政府真的很烂。没有想到说台北市政府竟然发生跟中国一样的这个状况，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最后你还看到的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世界音乐节啊，14到16号，它的时序是什么？是非常好险哦。早上11点的这个时候啊，应该说早上9点啊，从这边开始，世界音乐节厂商先去问台北市水利处有没有要撤离啊，取消活动。水利处说未达取消条件，他前一天晚上15号就已经有暴雨了，就知道了嘛。当天早上说未达取消，还好，或者不是刚刚说还好，厂商呢是跟中央的文化部去通知取消活动，厂商开始撤。所以如果不是文化部跟厂商讲，或不只是呢那个7、8个人啊，或者可能有几十个人都会困在那个水外面。接下来厂商看到呢这个中央去通知了之后的话呢，哦，厂商啊在撤大型设备。结果呢要关水门的这个通知却没有确实的通知到。到了5点的时候水门都已经关了，才呢开始呢这个告诉台下通知他。结果总共有7个厂商呢跟一个民众呢困在水门外面了。到7点47分才总算脱困。所以不管是在这个大家河滨公园或者是停车处，柯文哲是完完全全没有遵守自己的 SOP， 而且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民众身上。 因为刚刚朗东讲了这个三峡大坝泄洪的经验，我就很怕说，哦，原来你两岸一家亲，你要学的是中国那种经验哦，就 combo 哎 ，Uber， 来，我们来看看哈、哦，柯文哲前后的态度他是怎么样反应的？昨天是有一些泡水车，然后他还在骂说，国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大家会非常的不满。今天你再去问他，他的态度明显比较软，可是呢他绝口不提道歉，他只说会再检讨 SOP， 但是又踩一脚在讲说齁，我们有先通知啊，是民众自己不信邪。我们来听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以我的个性你知道整个事件，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检讨。 一场记者会讲了超过3次再检讨，就是因为泥沙台风，北市豪雨成灾，百灵桥下上百辆车惨泡水。前一天一句车主自己负责哀轰，事隔一天，柯文哲态度明显放软。 现在又再继续开，单单填管处就花了20000多封的简讯出去，简讯都花给你了，你为什么没有去做动作？ 虽说会检讨，但柯文哲还是嘴硬，说早已发简讯通知车主移车， 要那个资讯局跟田管处还有这个水利处再拟一个方案。如果你有车子停在堤外，你一定要去登陆，才可以更精确的让你知道收到讯息。 但柯市府还被质疑各项降雨指标都达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为何北市依旧坚持强化3级？ 一级开设的话，就必须要全部4、5要全部说区公所全部要上。也许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哎，也会淹一下，但是很快就消退。 好，柯文哲呢，他急着想要替自己来解释啦，齁。那当然他自己口头上齁，公美处身边喝天啊，所以呢，脸书的方式齁或许不错。他就在脸书上面讲啊，他说齁，我告诉你啊齁，其实呢，下雨的这个状况里面啊，我们水门怎么样关齁，怎么大家来不及移车，其实我们的水利处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礼拜天早上七点，礼拜天下午两点，我们都有发简讯了。可是刚刚朗东已经戳破啦，你那个简讯是怎么发出来？我给你五分钟，你自己跑白米，看你怎么弄。我给你十分钟，你开这句跑白米。还有甚至很夸张的是，四点要关门，可是呢，4:41简讯才来的。哈喽，要穿越时空吗？我们要怎么倒回到那个时间点去把车牵出来？门早就已经关了齁。可是呢，我们进一步看，他就在讲啊齁，他在讲，我还是有透过什么新闻跑马啊、快讯啊齁，而且呢，我们宣布说齁，台北开放了红黄线停车这些资讯等等等啊齁。昨天齁是三级开设，刚一开始已经戳破了，其实你应该要升二级的，不要讲什么强化三级齁，没人自己编一个齁，什么叫强化三级大家不懂，因为只有321齁。来，我要请教建昌议员齁，我们来看，我虽然人不在台北，但是呢我透过 LINE 跟指挥官消防局的局长来保持联络，我们呢也升级为强化三级。这个其实当中齁有很多很多的语病是可以挑出来的。他为了要掩饰一些事情，所以他说我们叫做强化三级。那我们不是在讲说啊，副市长彭振声郎咧，我跟指挥官消防局长联络的啊，你不是都交代副市长了吗？怎么这么奇怪？ 我想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两天齁，就刚才那个整个新闻媒体画面，今天早上柯文哲态度是晃软没有错齁，他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他第一天真的没有了解他的底下的部门到底哪些作业是疏失的。他一直迷信一个所谓的 SOP。这个 SOP 是一种制度没有错。他是死板板在那里。我今天来我们节目之前，我跟了我们台北市的公务单位的负责人就电话我问他一些资讯了。他说建昌议员，那一天礼拜天下午就是两三点的时候，乙就是掉落在我们台北市，我们内湖以南就对了。往基隆河下游就开始强降雨，一直下到他们措手不及，因整个港语的对吧，他们不知道，就是他们要去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不能够迷信那一套所谓的 SOP， 因为整个强降雨瞬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有可能下过超过100毫米的这个雨量，尤其在我们内湖是阳明山的这个山区，所以他们有承认这个疏失。第二点，我要来节目之前，刚好是我们这几天我们台北市议会在审查下年度的总预算，最后关键几天而已啊，我们就要求台北市政府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事件，要送一个调查检讨报告到我们政党协商的场面来，我们才有可能通过下一届的这个总预算。所以这个调查报告，我们台北市议员会负起整个一个监督的责任了。我认为如果刚才主持人说这个是这个 SOP 啦，或是说他在台中南投或者台中他在那里浮选，他不用回来，如果他还依循着那种态度的话，那一天晚上他应该睡在台东的旅馆，他有耐，他随时可以跟他的公务局长、消防局长能够通信。如果是一个 来吴议员，我不认同你。我认为呢，他要去辅选，他不用去台中，不用去南投，他用 LINE 也可以 用视讯的方式就可以辅选啊！你干嘛要去？对不对？ 那你可能给他看着无所不在，那神，我是认为他好像幽灵一样，伊那模型那里，伊那模型。柯文哲说我是无所不在啊！我讲你哪模型啊你啊？啊你哪模型了？你台北市政府，你就越管理，你就会当操作浮选这个物件。我说实在的，今天俄乌在战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他们的总统泽伦斯基，对不对？泽伦斯基如果今天俄国攻过来的时候，他带着他的电脑跟 LINE， 我跑到邻国波兰华沙去做总指挥，我跟你讲。乌克兰现在已经拍在路底 啊！ 今天要不是一个指挥官的意志，在那里 得靠攀绳走陡峭又松滑的土石继续往上挺进，每一步都危险又艰辛。从早上11点出发，直到下午5点还没接触完。 台北市的水情这么严重的时候，你这位指挥官，你应该啊三点半四点的哦，我接到电话，这作严重诶，我马上到台中高铁服务过来，等下五点半六点你就到呀。可能你是第一个，你是第一个到我们康武隧道去看那个山崩的地方哦。因为陈时中跟我在那个场合里面，就是六点半到七点这个期间，可能如果你来挂等来时，有可能你的干部局长、消防局长一定在现场等你啊！你所有受伤的物件，散马小那个小山猫，就可以三四点钟就吐掉。因为今天我内湖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跟上这做危机的，为什么危机？因为那个土堆里面到底有没有人被埋在里面不知道啊。那个紧急状况就是公务局或消防局长，你起定会在马上指挥，协力厂商马上爱抢修，规个，因为那个面积老实说不大，你要抢修就很快。所以我要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回想看下呢，这一场水情，咱就看到一个政治人的拼格甲硬格。他真的示范了八年里面台北市执政齁，我个公司各位最 ugly 的一面，最丑陋的一面，最 ugly 这个英文你来给你，这是八年里面柯文哲他的面相，他的脸孔留下来在最后一刻里面给我们这 ugly 的一面。我跟你讲，不要强词夺理底下编，我希望柯文哲要公开现在我们台北市议会最后一个会期要再开会，发个政治声明稿，做一个检讨报告，向台北市民、向我们受灾的民众要公开致歉，该赔的就要赔。 好，讲到首长的人格的部分，维志哥，我先给你清告一个部分，因为柯文哲一进骂的时候，他一直用一个凹的方式嘛，想要圆过去，他也觉得说我又没有错，你们干嘛怪我，什么都已经医化了，我为什么要坐在防灾应变中心，我根本没有输呀。但是我们来看一个部分，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和近柯者怎么样，我觉得黄珊珊整个糟心诶，因为黄珊珊他说什么，他说制度本来就有分层负责，难道市长一个人要做八万人，这个八万人是公务人员啊，市府公务人员，他说难道要做八万人的事情吗？你这个起定，你就是要成为一个行政机构齁，在柯市府里面你就是一个大脑，你就是一个统筹，你就是要指挥嘛。那因为过去齁，柯文哲常常在讲啊齁，那个他跟林颖梦在咨询台上面，他在备询的时候，他讲说我管他去S, 对吧齁，然后他也骂过郝龙斌什么美和是什么什么都不懂，可以去 S 了。啊，包括他也骂陈时中齁，说什么自评几分又是 S 了。他现在连市民的死活他都是啊管他去 S 吗？来，你怎么样来看 这个刚刚我们建昌兄共同讲的独立齁。Lie and Steve,Lie 不是的 Lie, 就是第一线跟幕僚。现在这边退休齁，一边退役的柯文哲根本就无心市政嘛。刚刚贵亚你的功德齁，来这梗图来啊。那你就不要去中南部服务学练的医化的后啊，专播视讯，专播视讯，一定搞苏贞昌。 你怎样讲吼？医化有多少个软体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介绍给他啦， 来， 对不对？ 你讲苏贞昌，你讲苏贞昌去做一下，苏贞昌为了这个嘛确诊。都像温朗东大哥的功德，这里哈，这里基隆河跟这里淡水河问题，台北盆地大概有。台北盆地有四条主要道，就是基隆河、淡水河跟到这个大汉溪跟新店溪嘛，对吧？以三点五个通知，四点那可能会糊啦，你看到吧，白皮糊。来讲个行程，三点五哈，它大概在我们台中哈，早上八点到下午的这个五点，就对南投、甲中心新村、甲台里、甲北屯、甲北区、甲下埔五点就无代志啊。那么这当中行程，因为记不记得上个礼拜高虹安到我们台中跟我们卢秀燕十指紧扣，这铺梗都铺好了，那个11个议员候选人还是要必须由这个大母鸡跟台中的母鸡齁帮忙。来哦，你要看这个五点以后就无 schedule 啊，八点半讲要去阮一中街夜市变到扫街啦齁，出鼻哦。原来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台派群组里面，我就看到说，听讲柯市长要来一中街吼，啊，不然嘛来个问候一下好吧，哈，啊，这时候就有人讲说，你不要问候啥，你是不要坑街那个是，你给我坑那个水利吧，你给他坑无哈，讲无啊，来个问候一下哈，别个问候两岸的一家亲戚，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歹事大条啊，都要建昌兄弟功德那个 顶所咱陈世忠啊，甲这个因的人已经，咱的人已经伫遐咧等啦，对吧？较紧的，伊若五点坐高铁转去，确实我六点我就到位啊啦，对吧？这个时阵，天主吼、哦，台湾，我甲你讲柯文哲，你正讲吼，一辆车规整规整车你坐咧咧，你讲民众都惊你，台湾人足堵蓝蓝的天，你车你啦，你想看卖？如果真的那一天八点半到九点到十点，伊若去行一中街的，也是不加等哦吼，无输红盖亚旗啊！你看咱台北人去牵鸡卵啊，就甲牵迄个拖鞋吼，伊小美本都有啊啦，伊会塑造成一个，你看我来遮去，互你甲欺负，诶、欸，这个群这个焦点都无伊啊，好你家在好，你紧等去台北，伊再代志大条。所以说刚刚易川兄讲的副市长拢无得咧，无说。破病啊！无人双击，无人双击，无你来对，无你来对。请教者，如果都可以异化的话，都可以如此的话，咱医药双击满面那里全部都异化的话，一定你别跟医双绝对满拢全部异化来，都是异化来的。所以哦，这次我觉得说，我一直觉得说，好咧，搞在高鸿安甲柯文哲就刚才恁两个做者 demo， 台湾的少年呐，千万莫学这类人，这类人傲慢。迄种态度，但你讲个态度问题。刚刚建昌兄，你别讲叫议会甲大家回去，你都是态度问题，敢不是安尼？你是安那对台北市民呢？你看他那个按照 SOP 流程里面，理论上你是应该有权把那个车子，刚刚贵友讲的，可以拖出来。嘛才五十台尔嘛，你开四千八，人把开去，敢不是安尼？所以柯市长，你那少年呢？刚刚贵友你不听到说黄珊珊，嗯，食到伊的嘴烂啦，嗯，高雄阿妈食到嘴烂，全部拢搞 OK。哎、欸，你这北部官，我台中市天光好多妈妈市长啦、啊。这易川兄，他了解妈妈市长，这妈妈这两个字千万不好用。你若讲你是妈妈市长，爸爸县长，我依靠你爸爸，依靠你妈妈，这是君王帝王时代的观念呢。你这北部官，刚是北部，刚丢你是我那个监督的。所以柯泽，你无形。 湾亚太农业科技交流协会，我们在何解苗起身边玩音啦。哦，他说呢，我很佩服柯文哲的毅力，演了七年多之后，虽然什么事情都没做，但是呢，却让全国的人深切体会到无知的狂妄。无知的狂妄，很谢谢您带给我们这样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他是无知的狂妄之后还会再选他吗？那后续他还要选什么大位，还会有机会吗？但是我先请教雨霞老师，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黄珊珊，我毕竟要讲啊，你说哦，那个泡水车，然后叫国民要自己负责，然后有人已经差点都要灭顶了，他还要让说是你们自己不信邪。那黄珊珊在干嘛？黄珊珊在挺柯文哲，哎，黄珊珊讲说，难道我一个人哈，市长只有一个人嘛，要做八万公务员做的事情吗？因为哈，本来制度就是这样啊，要有分层负责，对，要有分层负责，下面的去做下面的事情。你当一个市长有市长的责任，你怎么看？ 我先说了，礼拜天下午四点雨最大的时候，我有最深刻的感受，因为我从林口正要开车回台北家里，经过哪里？重庆北路交流道，在没有塞车的状况之下，时速只能20公里不到。为什么？雨下到大道呢，基本上快要伸手不见五指，我看不到前面的车嘛，所以呢，拼命怎么打雾灯、远光灯，只能降低速度，以免发生车祸。我内心就在想，这个时候呢，台北市最好不要有灾情。而且听说呢，柯文哲人不在家，果不出所料。为什么我讲重庆北路交流道？因为那里离哪里最近？离百灵桥不远啊。我往下看，基本上啊，所有的河道，甚至呢，所有的自行车道都已经被淹满了。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啊，远远望去啊，不知道台北市会有什么样的灾情，这就是我一手的观察。第二个是呢，我先问大家啊，为什么呢？疫情爆发以来，不论呢疫情严重、疫情舒缓，陈时中维持900多天，天天要开所谓的防疫记者会，为什么？就是呢，要指挥落定，有这个信任感，让全国百姓跟民众了解现在疫情在台湾处在什么状况。这时候我们在家里才知道呢，我们该如何应变，我们要不要出门，我的车到底怎么回事啦。黄珊珊讲这话非常可恶的地方是，各位，政务官跟事务官的差别在哪里？谁才能够咬文嚼字讲 SOP？ 是那个公务员啊。因为公务员呢，这个保守是公务员的美德嘛。遇到状况之下，公务员只能依照过去的惯例啊，没有惯例的话，他就要去找手册嘛。干嘛？ 我该知道现在我该做什么事情。公务员受的训练就是这样子嘛，你每天 routine 啊在做啊，基本上行政的业务，那谁来领导所谓的事务官跟公务员？就是政务官嘛，因为公务人员没办法做判断，没有办法做决策，没有办法判断说现在呢可不可以啊进行啊啊，把三级变成二级或变成一级。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各位，公务人员就是呢在为与不为之间呢要维持自己的角色嘛。所以为什么要有指挥官？为什么要有市长？为什么要有副市长？黄珊珊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副市长，难道不了解是你去领导那八万个公务人员？如果没有人领导他的话，公务人员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公务人员就会保守无作为，公务人员呢只会呢抱残守缺，咬文嚼字去讲那个 SOP 的。柯文哲，你是公务人员吗？不是，你是民选的市长诶。所以呢，黄珊珊为什么尬派跟他打谁，或者是吃到柯文哲口水？因为你作为律师，你作为议员监督过市府，你作为副市长，你会不了解政务官跟事务官的差别吗？接下来柯文哲比较过分，或是呢我看不下去，原因什么？推卸责任。他第一时间讲哦，健全政府啊就有好 SOP， 这什么意思？阿伯台西啊怪官哦，就变成柯文哲羽扇纶巾哦，神机啊妙算都没代志嘛，就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是 SOP 扣啊，出代志哦，谁的错？如果不是啊，建昌议员哦，跟我们义川前局长告诉大家应变指挥中心的相关的这个作业规定的话，柯文哲就会偷偷逃鬼心丢鬼啊。出事的话推卸公务员，没有事的话自己很厉害。千错万错，振振有词，都是市民的错。最后啊，我看不下去什么啊，徐巧芯跟王宏威啊，我们待会讲王宏威这一对双书院呢，现阶段啊都在尬掐，尬什么掐呢？一个打陈时中，另外一个呢就要护航柯文哲。哎，徐巧芯跳来说，这个回来三个小时，这还好啦， 没有很久啦， 没有很久啦，对啊，这也不严重啦。这就是徐巧芯的态度。因为呢他的目标只看准陈时中还有民进党，对于呢柯文哲的事情呢视若无睹。所以呢国民党啊，我自己很多朋友也跟我讲说啦，你们民进党有一个高委员啊，我们的党啊有一个徐议员啊，高委员就是高嘉瑜啦，对，这两个人呢好像呢也不分蓝绿啊，都是呢柯友友啦。徐小芯为什么这么做？待会啊王宏威我们再一起讲，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吗？什么政治力？两点。徐小芯为什么对柯文哲这么好？第一个哦，打民进党用情绪语言哦，或是随便爆料就可以激起同温层啊，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说过这叫做负循环。徐小芯跟王宏威啊，都想在松山信义区将来更上一层楼啊。对手做什么，我就要加嘛。加的呢，都是坏的，或者是呢，都是乌龙爆料的。我护柯文哲，基本上啊，就是给民进党难看。我护柯文哲，就让这些啊对柯文哲指教的人呢，脸面无光。你们说的又不见得是对的。我徐小芯认为，慢三小时，那又怎么样？徐小芯，你选区要应当有灾情啊！你再讲这样的话的话，你今年的市议员选举啊，那些受灾户啊，基本上啊，对你现在这样的态度呢，基本上一定是很不满的、啊。 那我就请教委员了哈，慢三小时没有很久啊。你也觉得徐小芯讲这样子是 OK 的吗？因为徐小芯他在脸书上齁，他其实洋洋洒洒写了好大一篇哦，他在讲齁说啊，柯文哲被骂要好好检讨，可是呢后面绕啊绕啊齁，在讲说什么啊，三个小时听起来没有很久齁，但是怎么样怎么样齁，在跟灾变的时候呢，应该是要分秒必争的。他遣词用字真的就是小心又温柔啊齁。那旁边配了一个图啦齁，是也就是泥流滚滚的这个画面嘛。那我请教委员齁，你觉得三个小时柯市长不在没有很久吗？ 他原本意思应该是说，单纯以三小时来说，三小时时间可能倒没有很久，但后面又补一句说，如果面对灾变的话分秒必争了。我觉得文字的艺术啊，但老实讲我觉得进入所谓灾情的时候慢三分钟都太慢了啦。 对啊，你去试想一个画面齁，因为我们不是有在聊说那个泡水车来不及救车就算了，有人是困在水门外的哦。如果他需要救援都快要灭顶了，然后抓在那个篮筐上面，你让他等三个小时。 大家有去过台北市水门外的有运动人都知道，那个一个高墙，然后水门关起来之后车子都出不去啊。那他这几个人如果他就找不到楼梯或找不到出去的地方，在那个水门里面，如果今天水他如果太大的话，他如果真的被淹了， 被灭顶的话，请问柯文哲你能负责吗？嗯，这不是一个行政代 步可以解决的。他就骂他们呐、啊，谁叫你不信邪，你还要去那里？ 对啊，不信邪。我觉得整个事情哈，虽然到最后只剩这个车子五十几台的灾情，好像没有出人命，但非常的荒谬啊。我先讲台北市面临怎么样状况，就是哈。出包的时候啦，就说我们市政府有八万大军啊，所以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市长的责任，嗯、都是这些公务员分层决策啦。 对。 但问题是，今天如果有功的话，然后有这个可以作秀的时候，就柯文哲功劳。怎么说哈？如果黄珊珊讲说一个人不用负八万人的责任，这样逻辑对的话、嗯，请问柯文哲那时候回去干嘛去这康湖隧道去看灾？你给那么大力工程出就好啦，你给这些市政府同仁去好好去把这个灾情去做一个解决就好嘛。但还记不记得哈？当时疫情的时候，台北市不有车来数吗？嗯，柯文哲还穿着兔宝宝装在旁边看。哎、欸，如果你真的是分层负责的话， 不是啊，那个就是他在讲的啊，作秀啊，干嘛要作秀、啊？那太假了，我不要啊！他干嘛要穿那个兔宝宝装？ 对、啊、他不没有他说他不要别人来作秀，但我自己可以作秀啊。柯文哲逻辑就是这样子嘛。 柯文哲自己就是苦民所苦了，如果三位委员就是作秀了。 有关于简讯这件事情，因为柯文哲不是有解释吗？在那个熊好卷的记者会上面，他说、哦、我们发了将近有两万封的简讯，那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叫你要北包还不来移车？但是呢，今天哦，台北的停管处他们解释说，这些简讯不是说哦，你如果在那附近的你都收得到啊，齁，谁收得到？这些简讯只有发给你有登录的人才有，而不是针对说哦，在堤外停车的那些车主你都可以收得到。哈喽，我车停在那里，可是我没有收到简讯，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市政府到底发生怎么一回事嘛，齁。那讲到作秀的这一块，齁，来，我让这个建昌议员来表达。因为柯文哲不是讲说干嘛要去作证防灾应变中心，那个不就是作秀吗？还行哦 gay 啊，你们政治人物就这样啦，齁。我才不要嘞！我发现了一张这个照片啊，哈，这个是在干嘛？柯文哲抱头，然后因为这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921大地震的19周年、 这个，其实这个还可以啦，因为他对小朋友， 这个其实是要起示范作用， 对。 但是如果说什么对柯文哲来讲，说我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大家都觉得是作秀的话，大可不必，因为他不必要把说政治人物啊这一些首长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一竿子打翻，马博苏要安呢，作证防灾应变中心，民众会觉得对啊，我的首长啊，或者是说中央他们有在看顾我们嘛，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在搞我们看，我们就会放心吗？可是他竟然一竿子打翻说啊，对啦，这个就是在作秀啊，太假了啦，我不要了。 我认为最要补的就是礼拜天那一天，我认为他是更小更生气，他认为整个媒体的舆论，因为整个媒体他旁边的秘书啦、发言人一直传简讯给他，外在的环境已经对他的这个人设已经非常非常不利了。一去用美加的时阵，你看他接受媒体的访问就叫更小灯喜会，甚至于把枪射到苏贞昌院长那里。 对， 为什么你要去作证那个中央的灾害防那个防灾中心？我告诉你，我们几年前台北市议会好像编了一两亿去改造了一个台北市的灾害这应变中心就对了，在新义区里面很大很漂亮，整个 monitor 要怎么样监控所有的行政区域里面山水桥都能够调到一些影像，能够来看即时的状况。你指挥官或副指挥官，你到现场去来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法度，真正那个医化嘛， 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啦。 台北市委已经给你这一笔钱了嘛，你对着这种状况的，你爱用嘛。所以那礼拜天的时候，你就更小灯想提供啊，那个去那中央警备中心的底下作秀了，这个我是不要的。我给大家回想一下。我刚好跟他在一起快要八年了，第一年我还 是你真的要用这个形容词吗？跟他在一起快要八年，嗯， 我还讲啦，这几年还深深反省跟检讨啦。我都有个画面，他第一次进那个做施政报告的时候，他跟国民党委议员在议事厅要吵架起来。我这个人拢较人心 早用，你不是搁改压了你吗？叫他不要这么气嘛！ 我改一个手改压伊个肩胛头，你不要你一个做市长的人，闹伫议事厅甲议员伫那起烧咩？我还好心给他压下去了。可能民进党支持选调市长，那么做欢喜的卖笔切嘛哈。好 ，OK。第一年的时候，他任用了一个局长，是他的学弟，叫许立明局长。 对， 他是社会局长。有一次在跟老人家，好像一个康健的一个场所里面，因局长就叫市长起来跳舞嘛，共乐嘛。你一个做一个首长的人，你跟人民同欢乐嘛。伊这种物件，你讲 一这个代志就讲，你能够同欢乐，但是你不能够共甘苦，就是苦难的时阵，你得相调嘛。那一次大家的印象，大家找出来，他下台哦，给习立明局长斥责骂，以后这种动作不要再叫我做了，因为跟他的人设也很尴尬嘛。这种动作我都不要跳舞，我不要唱歌，你硬是要叫我做这个动作，搞不好想爱唱歌。是伊，你知道吗？金姐，你去调出他的、 哦。我记得他最近有唱啊，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 加减唱几条，佫会使人。老实讲，我认为伊唱歌佫比我较歹。金姐，但是伊大概拢要唱。 伊唱歌。 他还有学那个五月天唱什么？哦、有没有？ 金姐，伊都大概拢要唱，这第一点啦、吼。你讲伊不爱作秀，我跟你讲，这真正我整理过来资料，我们这个照片哦，大概看好清金像啦，吼。你啊看，啊做三五斤的，啊做孙悟空的，乌白龙君的啦吼。那做主持人，我认为这张照片还好，因为要做地震的生命教育嘛吼。第一当来是你应该安 装。你其中有一张，我怎么觉得他的脸上是怎样变猫熊？熊猫？ 哦，对啊，变猫熊，伊就 有做阿母的。 我讲，伊差不多过去这五六当来的，伊就开始阿母啊。伊查讲这个好像年轻人喜欢啦、啊，有趣啦、啊，怎么样？会堆高他网络的声量啊、 哦，所以他敷面膜是不是？ 面膜真的面膜， 就跟那个第一年那个斥责习立明局长的时候那个样态完全不一样。嗯，我那时候我就哦，我觉得很同情那个社会局长习立明。伊安尼甲你骂，安尼甲你讲，以后叫他不要干这种事情。 我甲你讲啊，吼，因为一跳舞去顶哇，吼，因为他叫他做动作嘛，然后他不是把习近平骂到臭头，对不对？ 对。 他如果有照镜子看到这个猫熊面膜，才会气到臭头，就是才会把那个谁想的 idea。 我找这资料出来哈、我给听众朋友，我们来评评理啦，我们来评评理。想爱作秀的是伊耶，这四张照片。这是我们过去四年里面，我们台北市办的时装周。我们每年要堆叠我们的新的创新的服装产业，都有一个时装周在我们台北办。哎，你家己去秀无要紧，伊根本都传播去你秀下来。 对， 你这都是要堆高你的亲民的形象，你要去做一个咩？这不是作秀，不然这是什么？那个大道城，那个烟火秀。伊嘛带因太太去啊，少年人足济啊，台北市民讲欢乐 啊，跨年啊，跨年晚会，他也是带他太太一起到 处啊，每年都带他的看秀，我们陈医师就在我们那个市政府的那个大舞台，他这样子作秀，这样子作秀，外公哈，政敌不要这样子哦，你要讲。啊！人苏贞昌才认真入去中央的灾害防灾中心，底下咧看一寡状况，这是伊的职责嘛？哦，这是伊的职，伊做一个行政院长，伊若无去，有可能叫骂啊！我伊苏贞昌就是说，那个不到一级开设啊，可能只是强三级而已啊！啊，我想要不去，但是人伊关心啊，伊看到迄个什么？宜兰大同，大同会刷帮嘛？ 对啊， 伊刚起来讲，哦，这刷帮来。其他的中横的，其他的系统上面， 而且还有，其实很有很多人车受困， 啊对啊、 因为那是道路不通的关系嘛。 你说那一天蔡英文总统半夜还睡不着觉，因为有一挂人去困在那个明慈山庄内底嘛。遐老山崩地裂的时阵，你这个总统，你马仔，你这个、你选举免了算了，你执政党诶，你免了算了。当然，这两个大头一定足紧张的嘛。所以你也当我讲柯文哲，你嘛靠良心的，你就是从政就找回良心就好了。你卖去讲闽南做，你闽南作秀，人是尽伊的职务，尽伊的职责底下走。你这个才是作秀，你就做干呢？我这讲这鬼吼，老实讲，他都在那个黄山江讲啊，我们四五团队有八万大军了哈。其实我就要肯定了哈，我那一天在康湖路跟成功路五段，我站了一个半钟头，我接到吴思瑶总干事的电话说，你现在没有在内湖在看水情，我说有，我刚好在哪里，我说阿中等一下已经取消晚上的活动，你要不要那里等一下，他要赶过来，他才30分钟赶过来齁，但是我看到一个很感动的事情，真的我们的清洁队员开了两台清洁队车，你将那个水沟啊树叶给它捡拾掉、然后我看我们内湖分局的大武派出所所有的警员动员，在 底下指挥交通，因为积水嘛，所以我们要肯定这些基层的辛苦的工作人员。所以你柯文哲，你我感觉你这是对这基层工作人员很不起啊，因为你现在很出席和平公园那里很多的垃圾杂物都是我们环保局要去清的，爱感谢人，对不对？ 好，来我们来看因为网络上我们常常会看一些声量啦那当然从礼拜天之后到现在礼拜一礼拜二嘛柯文哲的声量是什么样的走势？来，志胜老师。 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柯文哲的声量到就是这个时候突然间飙高到一他平常的声量大概 0.3-0.2 这样子 东西。他这么努力还在这么低档。 没有，这是愤怒指数。 是愤怒指数。 就是一般的对发愤怒指数。如果你一般在什么一般的愤怒指数零点几这个其实很正常，大概就是我们大家对柯文哲当然很不满。但是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看到柯文哲这种根本无心于市政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柯文哲他连这一次这样台北是这么严重的水灾还在旁边讲风凉话，讲说就是我们都有到 SOP 啊，你们这些人不信邪啊。这个情况说那个这哪有说我发 SOP 这钱还要叫政府赔，这种风凉话讲出的愤怒指数瞬间飙高。 哇，那吐槽几类啦因为柯文哲不是讲说我们的 SOP 多厉害多厉害吗？可是你要去看一个部分这个是六月份的新闻。满意度因为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是远见杂志的他的满意度的分数只有 43.7 分，其就是分数很低，低到怎么样？低到柯文哲讲说这个分数突出到很奇怪，也就是说他一直引以为傲，可是其实并不值得骄傲，因为他都是没名，他都是倒数的 啊，所以代表他的 SOP 有问题嘛他的 SOP 是柯式 SOP 他说有的时候就有，他说没有的时候就没有我们在这个部分，在这一次的待会再讲。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之前有一个那个攻读生然后把那个跟记者堵在那边，跟记者对呛。 富二代还富三代？ 对，富三财团的富三代嘛。后来就说，这个攻读生来了，他自己想说，对了，那个攻读生他是没有按照这个既有 程序的 程序来走啊，程序不就是 SOP 吗？也就是说，当你要聘人的时候，有财团富三代 SOP 就不见了他就默默说对啊，就走后门，没有按照 SOP 了，就这样默默的带过去。那你的 SOP 呢？你引以为傲的 SOP 在哪里呢？然后又来，又譬如说这个之前大家还记得那个 Ben 的故事？ 对， 打疫苗， 好心肝， 好心肝。SOP 在哪里啦？为什么他可以打？Ben 打电话是哪一个 SOP 啦？黄珊珊，你告诉我，柯文哲，你告诉我，当你需要 SOP 的时候，你就拿 SOP 出来当挡箭牌。为什么？今天如果有 SOP 的时候，责任你消防局责任你水利局不是我柯文哲的因为 SOP 上面是这样写的那如果你要这些水利局、公务局、消防局人员的完全按照 SOP 就等到三级，然后立刻开始关水门的时候，当然来不及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市长作证，因为市长他可以临机应变，他可以作为一个政治首长去做出最好的政治判断。否则我就按就真的不要市长了，我就按照公务员的体系来做就好了。那这种情况你才能够真正去在真的要危机处理的时候去做处理。这是所以 SOP 是死的，人是活的。那柯文哲只是把 SOP 拿来当挡箭牌，而不是真正的要遵守 SOP， 他要用的时候拿来用，他不要的时候就不要，就抛弃而不守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叫什么，我们讲政治人物领导力当中有一个叫以身作则。那柯文哲你在整个的这一次的防灾当中，你的以身作则是什么？没有你的以身作则就是那个现在视讯也可以 那就现在我就烂啊，他的以身作则我就烂，你管我？ 对啊，我为什么要去应变中心你在刚刚讲你在应变中心待着，那个东西的以身作则，你会让公务体系的员工要不更有士气，要不就是更加的谨慎，更愿意积极的去处理事情，那个叫以身作则。你如果把台北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身上，你就会以身作，你放个赖在那边你也看不到其他人在干什么。不是说公务员不认真但是公务员会想说起丢的那样的用赖的喝嘛，用赖跨界的喝对吧，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倒霉的台北市民的生命财产。 公鸡的起定为鸡蛋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久远的故事，今年是2022嘛，我们来看2012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请教要一川哥是这样的，我想起为什么赖清德被叫赖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8月24号那当时有一个红台红台要来的时候从台中以南包括东部的11个县市 他们在晚上就已经先宣布了哈，我们都是停班停课的。可是呢，赖清德一直盯、一直盯、一直看那资料，看到三更半夜，看到天光，清晨五点钟。他出来受访说：“拍谁啦，市民吼，因为嘿数据资料都阿未搞吼，风力呀、啊、吼雨水都不够，所以呢，今天要正常上班上课。这是赖神的故事。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其实不是神，伊是用 good 来盯出来的？他不眠不休哦，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他让北南宫吼，就是说放台风假，很多人当然很开心，可是对于包括一些经济上面都会有影响嘛吼，所以他认为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吼，他需要判读数据，那数据就是一直在边缘之间，所以他要一直盯到清晨五点钟，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后来呢，很多人觉得说，对，我们就是要选这样的一个市长，非常的有担当，这是赖神的由来。可是呢，柯文哲是说啊，不要紧啊，不我记得起定啊，不要紧啊吼，那反正呢千错万错，因为你市民自己做的行为，你怎么不自己负责？哦，那是因为你们自己不信邪。两相对照之下，你有什么感想？ 我们在之前在台中市政府啊，每次遇到台风来啊，就会被媒体问说明天要不要上班上课。嗯，那所有我们的幕僚就开始看资料，嗯，从那个消防署来的，从那个、 哦、包括你今天你准备这篇啊，就是说一级、二级、三级，我哎，基本十几页呢。 对，就是它有一些规定。嗯，有这个消防署的预报。有我们自己市政府消防局的预报，当时我们还有逢甲大学的这个总顾问，有气象顾问公司，所有资料来，常常遇到一件事情，就说这没鬼呢，这不到标准呢，就是说这全部看了讲这没办法放呢。可是外面风雨明明很大，尤其像那种台中的海线，哦，风雨很大，或者是和平、古关那种地方，到最后怎么办？到最后是开应变中心会议，市长一个一个问区长，哎，要问那个和平区的区长，说你们现在那里状况怎么样？要不要那个明天要不要这个停班停课？区长说要，那就和平就先宣布了，就说授权到那个区长，因为。我们在市中心嘛， 太大了啦， 我们怎么知道离山古关那里长怎样？嗯，我们现场不会知道嘛。那比如说海线无期，好，这个沙路，这是这个地方的风雨的状况，我们也搞不清楚嘛。所以这个时候，每一个市长都要面临抉择。那像台中这种地方，还有中彰投苗，哎， 对啊， 因为我们的员工是流动的，学生读书也是四个县市 跨来， 对，所以这四个县市要一起决定。我们也遇到过说三个县市都说明天要放假，有一个不放假了。嗯，这个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东西做决定。不过规定是规定，这个实际的状况是实际的状况。我刚拿出了这一张雨量表啊，其实这张雨量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内湖、南港跟松山啊，这刚好是建昌议员的选区，那里是最严重的。可能当时的这个可能中正、万华这一带没有那么严重，嗯，可是。你还是要 哎、欸，你讲到一个重点了，这就是侯友宜的心态，哇，呛雨控挡，所以他人就溜了，他就跑了，他觉得我现在去新竹市不要 給，对的，就赌一把，就是说我判断这个时候应该雨量没有那么大，我来给你搏，然后呢，搞不好我两个小时就可以回来，好、哦，那当一个首长的这种心态啊，会影响到他的员工啊，嗯，他的员工，你如果首长很在乎这件事情，这个灾害快来之前。我举个例子，比如在这之前，这个市长说我要去看抽水站，他只要讲一句话说我现在要去看抽水站，嗯，所有的抽水站都很紧张，嗯，就一定要确定那个偷打开。市长说我要去公所看沙包准备好了没，只要市长宣布我要去某某公所看沙包准备好了没，其他公所会不会紧张？一定很紧张。所以为什么这个指挥官要在？指挥官要用他的行动来告诉所有下面刚刚讲台北市八万个员工。这个市长的一个行动会让这八万个员工全部都动起来，这才是一个当首都市长的人该做的事情。 叫一般来讲齁 ,SOP 要有它的效果的。可是呢不是说所有的 SOP 都不能够变动。那如果说一个定好的 SOP, 为什么做出来的工程品质最后会是这样齁，我们昨天有聊过是树林的保安市场。那个市场呢哇靠了齁一来对齁这罪。它是一个室内的空间哦。那再来我们来看的是台北市的一个小湾社宅，对不对齁、哦、这个小湾社宅怎么样，如果它是叫 K 港来，它也是按照 SOP 来盖的话，它这个是新的嘛， 齁、哦、不启用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为什么外面下大雨里面会下小雨？ 对啊，因为在2018年3月的这个时候呢，柯文哲就去南港的小湾社宅这边居民视察嘛。他说柯文哲自己讲哦，小湾的这个基地呢是自己任内规划设计发包，而且他很自豪的是说2017年11月的时候呢发包四个月就开工。这就是柯文哲当初讲政见的时候讲的，然后说这个公宅最重视的就是文化，因为那边的老树都尽量的都保存，结果他有文化到说跟与自然共舞啊，外面在下雨，里面的公厕也在下雨。他看到这个是什么？就是整个住户的这个梯厅，这个不是你回家的时候脚湿湿的弄湿哦，是呢这个漏水漏进来，漏到住户的门口内，而且其中还有一户也受到牵连，因为它距离的这个梯厅距离比较近。这个全新的这个社宅啊，开起来不到一年，而且它比较大的这个户数的话，如果你没有补贴，租金一个月要将近3万块，2万8、2万9左右。结果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建设品质啊！而在几个月前也有爆出说，它这个社宅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它的衣柜门还关不起来啊，那个门一关进去，它会不断的弹回来。然后呢，这个漏水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他们现在目前是说要去紧急处理了，但是他在8月15号的时候已经有发生了这个水管漏水的一个状况，然后也包括了是说这不是单一社宅而已哦，明伦社宅一样天花板漏水将近了2年，然后广慈社宅呢，说什么浴室门开闭的这时候呢，有发出了奇怪的尖锐的怪声啊。这是他柯文哲任内，从他设计完工的也好，到他负责去监督的也好，每一个社宅出现问题。两年的期间的时候呢，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呢台北市这个社宅启用以来报收件数有4900件，换言之说，就经过这两年报修次数呢持续的在增加当中，这就证明了柯文哲是最爱作秀的那个人啊！你最基本的从你任内设计规划发包的做出来这个社宅，结果竟然发生漏水的一个状况。他其实最大的一个作秀是什么？就坐公车上班嘛。嗯，哎、欸，他不是坐公车上班好几个月吗？每天还有媒体去拍啊，问自己直播啊，跟旁边的那个学生讲话啊。是后来呢，是因为是有人很多民众去呛他，他都不敢做了，这才没做。照他这种是说我只要有赖就好了，他干嘛还要去上班？他待在家里面就好了，不要搭公车嘛。所以我是觉得说柯文哲这种就是他嘴巴里面讲什么，事实就是刚好相反，他就是那种最爱作秀，但是连最基本的公共建设啊、公共住宅的品质都无法顾到的政治人物啊。 欸，你说刚好相反齁，那我手边有一个新闻是柯文哲讲说，你们打不死我的，你们打不死我，我会是民进党的噩梦，而且呢我无所不在。哎，来我请教韦志科齁、哦。因为刚刚朗东讲说，哎呀柯文哲讲的齁、哦、刚好都相反啦、啊。那他现在讲说我会是民进党的噩梦齁、哦、我打不死的齁、哦、我无所不在。那我又看到齁、哦、翁达瑞教授陈时芬教授还要讲一篇啦、啊、齁、哦、他说原文有点长啦、啊、齁、哦、跟大家讲他做一个图是说、柯文哲他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危害社会的人格瑕疵，阿姨喜欢在安内讲。 都叫建昌兄讲，那个柯文哲叫阿秋瓜对吧？ 对。 伊一个性就是秋瓜，唔知听歌的艰苦。甚至人是安尼啊，你感觉自己以后，他就是狂妄自大，无法接受批评嘛，对吧？啊，过来贬损，伊就搞多王导瑞教授说，贬损别人吼，变成他心里面最大的满足。把人的迄个失败，还是把人的迄个悲哀代志，是最大的快乐。对不？所以说，那个陈思明教授说，他的性格瑕疵，走形，以及把你这款旁边那个学姐，对吧？那个你刚才讲，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谁啊？那个台志远的那个一日幕僚，造成了学姐爆 红。 你看那学姐的功，我看这里找我跟他本来形容，哎，昂头啊面，哎对哈， 昂头还不错， 比贵啊，跟菜鼠啊俩啦。但是哈，个水个高追啊高追， 不同路线。 因为我讲嘛招精去啊，你知道？讲嘛招精去，讲安。本来就该赶过来，弄黑钱诶。所以你注意看，我们举一个刚刚你讲的起点，1994年到1998，有一个叫陈水扁。陈水扁我讲白个即马，甲大家怀念。咱讲做总统一回事啦，起码一做市长，甲你的民政局的迄个为降低，过去过年的时阵去监督起来，属迄个现在属不 关。他提升了那个市府的效率。 经过台北市的公务人员有骄傲感无？我刚刚讲过来，深以为台北市8万个公务人员为荣啊。噶起码打拢足少年，干唔是安尼？啊，所以讲柯文哲市长，你想看卖，你也遐无聊。我讲我做台北市的官员，做台北市的无聊，做台北市在事务官，我感觉足无一种光荣感的。长的柯文哲唔是讲郭建明，讲一句来一句去。柯文哲就是引用陈时芬教授里面的内容，住在玻璃屋的人不要，那个是应该是西方的谚语，住在玻璃屋的不要丢石头，某地也变破窗效应。柯文哲 甲伊讲，咱为十年的这种交情你卖吼，我讲一个白话吼，我怀疑吼，那建昌兄会当那个 guarantee 者吧？柯文哲是不是应该这个世界吼，应该无朋友？我咧怀疑应该无朋友。柯市长，你应该没有朋友呢？你的最好的朋友，他当初离开台大的，为什么支持他选台北市长？你赶快离开，嚯，台怕不怕？怀疑该被气啊！所以说。这样子一个人格特质，因为你看，伊咧讲到民进党迄种代志时，你看伊足幸灾乐祸。你民进党啊，一寡有了必死代志，他一个台大医科都无简单，为什么老是看不起牙医？我许龙博凭什么看不起牙医？这个陈世文教授讲到，人讲家己智商157的人，吼，智商无157啦，迄绝对就是自卑自大。咱问足侪遐，包括罗玉君，包括很多那些台大医科，无人参上伊遮骄傲呢。所以吼，你看黄珊珊叫干派去啊，学姐叫干派去啊，一挂一幕僚叫干派跟他打谁？所以还是那句话，白色力量不应该在我们这次选举里面有任何的角色。 好，我们再来聚焦有关于台北市长的选战的部分哈。那当然啊，堪灾政治学哈，这三个包括了陈时中、那么蒋万安还有黄珊珊，他们在这个堪灾的部分哈，先变先呐。可是呢，偏偏有人点一件事情哈，说阿中部长喜安中啊，他在堪灾的时候穿的是。皮鞋，特别针对这个去鸡蛋里挑骨头，我们一起来看。 从清晨五点开始到万华鱼市场及果菜批发市场，一口气连扫四个小时。而不过近日北市连日大雨，陈中第一时间前进第一线视察，也因为穿皮鞋堪灾惹争议。 陈部长可能没有当过民意代表，所以他比较没有经验，堪灾应该都会碰到包括泥泞啊、积水等等，所以穿雨鞋是会比较方便。 我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我又穿雨鞋，大家也会说他作秀。大家以前在讲说穿皮鞋堪灾是说因为穿着皮鞋而不敢撩蕊嘛，好，那我们是什么地方都会聊了，不管我穿什么鞋子。 不止堪灾政治学考验候选人智慧，防疫题也是攻防焦点。黄珊珊出书自称发想防疫旅馆，被陈中酸是剽窃，让他气得喊告。 陈时中先生，请你收回，不然就法院见，不容你们说三道四。 防疫旅馆都是从集中检疫所来做一个延伸，相关的工程的分配都从这里来开始的。 从防疫到防灾，跟市民息息相关。萨卡都主帅当然都得力拼，要将危机变成转机，替市民解决问题，也成为自己的加分题。 哦，金马因为酸鸡被搞啊，所以有非常多的粉砖如雨后春笋。那他们关心的就是政治相关哈、哦，这一个粉砖叫做政客爽。OK， 好，然后呢，他就讲说，陈时中啊，你看啊，他脚上踩的就是皮鞋啊，哈，那充分展现庶民精神，一起在吐槽啦哈。可是呢，陈辉文哈，他最近不是其实他蛮关心阿中的，他觉得你们怎么可以从头到尾哈，就一直针对这个部分，然后包括他高虹安，他也批评非常多，他说陈时中穿皮鞋这梗拍谁？黄伟汉丁磊摆一根烟鬼，他说：“哦，是吗？我来看一下吼。”来，黄伟汉的是十月六号的时候说，阿中部长骑脚踏车啊，说他穿错鞋了。OK， 他说吼，大家拢是穿运动鞋啊，吼，啊是安怎？阿中部长穿的是皮鞋，那这次吼有点像是如法炮制。不过一开始发现了吼，点起这把火的其实是一个友台的记者啦吼，他就讲说，阿中部长怎么会在落雨天，然后堪灾的时候。洗安装一赶快洗清灰诶，也就是说穿皮鞋在看这个场合是不适当的嘛齁。那我请教这个议员怎么看，因为今晚齁他也去现场了，而且他也带了齁就是土木相关的专家也去看了。啊不过今晚重点歪起哦，他们不去谈论这一些哦，只专门针对他的皮鞋来做文章。 我给你这个政治啦，这无聊诶齁。我认为这个应该回归到一个主题啦齁。那个看阿中穿的鞋是我第一个看到的，嗯，为什么？因为那礼拜天晚上差不多6:30-6:40之间，他下车，我有看他的鞋子，我印象中好像是休闲的胶鞋了哈。当然他有另外一双皮鞋了，我不知道说礼拜天隔天是穿哪一双鞋，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个内湖，我感觉到他的穿的鞋子因为暗暗嘛，大武公园那里暗暗。我感觉到他的穿的是这个休闲的胶鞋啦，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重点，嗯，重点应该是回归。我认为蓝粉他们当然会攻这个主题嘛，但是这个绝对不是重点。 哎，我跟你请教，那是真正 AI 是重点的话啦吼。柯文哲他就是 昨天啊，齁，昨天的场景，然后因为记者他就说弄一个去看什么水门开啊关啊，齁，然后记者问他说啊，你这个不就是在作秀吗？ 他也是穿 皮鞋。啊，人一当穿好鞋啊，伊嘛是穿一般的 种鞋嘛。我认为这个不是重点。 对不？ 这个重点喔，我这两天说蒋万安是蒋嫩嫩嘛，齁，蒋嫩嫩嘛，都嫩住了嘛，但上一次在市场看到一个我上豆尾其实一个还在旁边里面 在握手，嗯， 你不会欺钱去给人家关心，你就愣住了嘛，齁。然后礼拜天晚上我告诉你啦，我跟阿忠离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行程就在行天宫有一个平安宴嘛，嗯，你进入等 啊。对。 我到那里好像七点好像7:05的时候，十分钟以内蒋万安真的是赶到了，就赶到这场，本来黄珊在那来，陈时中也要来，蒋万安那一场有30-40对斗，在我们内湖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庙会，大家都有那个既定神情，没来家拜票的对吧？但是很棒，其他人两个人都没有来，嗯，只有蒋万安来。然后好，我就照了一张相，那一张照片我承认就是我照的。我一个敏感都奇怪，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我们你比你代表来，哦，人家， 你说蒋万安怎么还在那个成天？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应该，嗯，我刚才跟阿忠分开，他有那个敏感度，他说要来内湖看水， 对，这个水情的状况， 他马上就取消。 然后 我认为这个是正当的一个举动嘛。啊，你来这里，啊，奇怪，十分钟我怎么会看到蒋万安在舞台上，在那里拜票，在那里问好呢？结果呢，他好像到10点多吧，他找了我们内湖南港的三位议员，就陪他去补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他的说辞是啊，这个抢救灾害为优先啊，我们不要去打扰他。抱歉，我们都有分寸，我们不可能去干扰，不可能去指挥，不可能是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不，你是来观察这个地方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你背后有幕僚学者专家会提供的意见，对不对？嗯，这个最起码一个首长应该要，这个是最起码一个首长的训练嘛。你还没有当上首长的时候，你就要有这种经验，要经得起这种考验。所以我跟你说，这个重点是在 test 的一个未来的台北市长够不够格，不是不要选那个蒋嫩嫩。你在写那个蒋嫩嫩，他就是反应不及啊，伊都无法度做这个工课啊，因为他没有经验，他没有行政的经验。那陈时中，卫福部次长，那个部长，伊几年的经验，伊处理的代志，你过去两三当来，我跟你讲，他被那个他们那个蓝白要打那个仇恨值，我大家再回想一下。那时候他派飞机去武汉把我们台湾人接回来，那个画面，嗯，还有那个日本跟美国送我们 AG 疫苗的那种，我们每晚上在看电视，那个飞机降落在松山跟桃园机场的这个画面。我们没有口罩的时候，我们苏贞昌发动沈荣津副院长部长他们发动那个口罩国家队生产出来，还送给我们外交的国家。那时候的疫情状况，在大家指挥中心陈时中部长的领导之下，一关一关做歹过嘛是拢过来。但是敢有人咧感染，敢有人咧想着这个状况，我认为啦吼，选市长大概头壳想看卖啦。现在关键性的就是中线性选民，那20%，这20%在最后两个礼拜，可能要决定他们的未来市长到底什么人有资格来做这个台北市长。 因为阿忠部长是讲说的圣根吼，前面可能是水，可是什么哦？他去看灾的时候，我就算穿皮鞋，我没去得位，我拢赶快诶聊落去。那维园的部分吼，因为蒋万安也有被批评啦吼，包括你看灾的速度跟人家比啊吼，有较慢啦吼，这个部分，所以呢，为什么会讲到说这个蒋万安蒋嫩嫩，就是好像动作都慢几拍啦吼，也不是慢半拍而已。那你怎么看？ 我其实我不认为啊，因为老实讲，他今天去那边，他还要 要联络当地的这个议员，然后彼此有时间配合，也是在同一天的晚上去的啦。我觉得比较这个什么早一小时。 但我觉得哈，现在其实这一场选举哈，柯文哲他也有影响性，尤其他会影响到黄珊珊，对不对？對，那当柯文哲是这样哈，骂市民那边站东站西的，你觉得对黄珊珊有没有 影響？我觉得这一场灾害啊，对于蒋万跟陈时中来说是没有任何的扣分，因为他们都去看灾，第一时间去阳明山，去了这个内湖这样子，其实彼此都在第一时间就去了。反倒是黄珊珊比较麻烦哈，他虽然也有去看灾，但问题是因为他在看灾过程当中还要去帮柯文哲辩护啊，就说哦这个 SOP 这个因为是三级开设，所以柯文哲不用作证啊，然后说哦一人去做八万人的事情干嘛，何必呢？所以你会发现黄珊珊很奇怪哈。他到现场呢，又要去解决现场的事情，要赶快去把这 SOP 修正，但同时要跟大家讲说，哦，这些天灾哈，跟柯文哲没有关系啦，好，都是这 SOP 的错啊，我们只是按照 SOP 行事而已。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一个说话的方式哈，对于黄珊珊所谓的中间选民，他的比较理性的选票，一定会有伤害啊。黄珊，你不要忘记哈。支持你的人除了这个非蓝非绿的人之外，有很多是中间选民喜欢你这种理性做事的。没想到今天遇到事情之后，你跟柯文哲一样，你跟他一起卸责，还帮他去辩护把这责任给卸掉。那请问啊，以后我们选出你，如果讲到黄珊珊当选好了，你是不是跟柯文哲一样啊？遇到事情说，哦，这不关我的事的啊，都是 SOP 的错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次看待的事情，对于黄珊珊本身，他本来齁，他就是过去是副市长，他本来就有包袱，也因为这样包袱，他必须去概括承受他过去的所有施政的内容之外，现在还要面对谁？面对柯文哲啊，每天都要胡说八道，帮他扣分，还要帮他辩护，很累。他除了要跟陈时中跟蒋万去辩论政策之外，还要帮柯文哲去做辩护，所以我觉得黄珊珊啊辛苦了啦。我知道你现在选台北市长真的蛮累的。 会辛苦的可能还有一个人齁，我们讲的是高虹安。高虹安他代表民众党要选新竹市的市长，在15号那一场大造势齁，我们讲说哇，柯文哲竟然讲话还会讲到哽咽，那后面还有其他的花絮跟插曲是哦。高虹安特别在脸书上，他感谢当天出席的里长，可是呢，被发现这个名单其实大有问题。我们一起来看， 高虹安就是新的新班的开始啊！ 慷慨激昂，话是说不清楚。高虹安15号新竹大造势，党主席柯文哲小鸡齐聚，展现大团结气势，也不忘凸显在地关系，很扎实。脸书留言 Q 到场贵宾，但怎么看都很怪。高虹安感谢新竹市中心里里长洪英堂力挺，但一查之后才发现洪英堂根本已经卸任，现任里长叫黄成廷。 我没有去啊，基本上就像大家讲的嘛，有很多事情他应该是不大清楚吧。 前后任里长分不清楚，盘点新竹市现任里长122位，才6位出席，只占1/20，和高虹安强调的在地很有力似乎有落差。 一是后援会的会长，不过是会长来代表受证。 相比对手沈慧宏，九月中的首场造势，台下5000人塞爆会场，谁比较有力，画面会说话。新竹市最新民调也曝光，沈慧宏支持度 28.9%， 民众党高虹安 26.3%， 紧追在后。垫底的是国民党林根仁，支持度只有 13.4%， 而沈慧宏和高虹安两人差距只有 2.59%， 选情持续焦灼。 上周六我们在天公坛成功的举办了团结之夜，大进场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市民朋友帮我们加油打气，深刻的感受到新竹市民希望这一次能够有不一样的改变。 每一次只要结果不符合高虹安候选人的预期，他就说民调有问题。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更要具体证据，不是用逃避，然后用闪躲。 即便民调参考用，但年底市长谁能胜出，也不是候选人自己碰轰，在地势力多庞大就能算数。三立新闻刘安静、马玉文、新竹报道。 感谢了里长，可是拍谁齁，里长说哇不起啊，干我什么事情啊齁。来朗东我请教齁，因为他是把这个新竹的中心里的里长齁，那他写说某某里长你有来，可是其实根本是前里长来嘛齁。那这个弄错一件事，其实在跑地方的人你熟不熟，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那另外一件事是呢，市议员的参选人齁，有一个叫做陈习文，他写成陈文习。哇，你自己动齁，提什么人要算齁，名都弄。我如果把温朗东 对哦，其实高虹安呢，现在危机非常的大，因为他好像讨论度很高，但他这些人气不一定会转为选票，特别是新竹那边一直在说啊，他是一个外地人在欺负在地人，尤其是林个人的支持者，有一些慢慢的因为这样去凝聚，所以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在于是说，他在凸显出他对新竹不是很了解嘛，因为这个呢是高虹安他自己在他造势的这个晚会的贴文底下的留言，再讲这个文言应该是一个一整套的名单啦，那你名单是把它复制贴上而已。结果过程当中呢，我们刚刚讲到是陈习文在那边弄成陈文习，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洪银堂是完全是搞错，应该是黄成廷。那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很多人，你觉得小事嘛啊，只是写错字在干嘛？但是高虹安对于在地的这个不了解是一连串哦。沈惠宏一直要说要去高虹安讨论交通问题。高虹安他不敢回应，他不敢接招，而且还不是辩论，只是说大家来一个发表会来讲一讲。高虹安是不敢去，因为其实哦，沈惠宏只要说新竹哪一个主要干到什么，他是如数家珍。高虹安如果站到那个场子上面的话，马上的话就完全现形。那现在遇到的状况是说，李根仁呢是某个又没让他讲，你以为他要被气跑掉，但事实上呢，因为他有点太可怜的这个关系啊，有点吸引到了一些同情票。这个消息是今天传出来之后，大家更为惊讶，就是林根仁竞选总部的总督导吕学章，吕学章这边，他呢去呢十八尖山那边哦，这个去那边，因为他是一个轮值的卤主啦，所以他去那边团拜的时候。跟高他这边这个拿香吧，那高虹安坐在旁边，两个人同框。重点是他还尽地主之谊哦，介绍高虹安给在场人士去认识。然后呢就觉得很奇怪，哎，你是林根仁的总督导，你怎么跑去好像是在帮高虹安助选一样？他的解释是说啊，这完全只是巧合，完全只是巧遇，这个根本就这只是巧合而已。 不是一般有敏感度，我就算好巧遇，我就避开嘛，吓美的鬼啊嘛，差那几分钟我就没有看到他人，我也不用。 因为他隔天的时候遇到沈惠宏啦，然后两个人礼貌的握手致意跟拍照，他就没有介绍地方人士给沈惠宏认识。 那查一下嘴， 对嘛，这个差别待遇很明显。而且重点是呢，这一天我去查一下，因为他是农历的9月18号，然后就是呢这个上礼拜四的时候，13号的这个时候。换言之，那是个平日哦，你不是说几个假日的行程去爬山，然后或去做你的宗教活动，你是一个竞选的总督导，就你在一个竞选的平日当中，跑去山里面，遇巧这么巧遇到高虹安，这么巧的还热心的帮他介绍一大堆的这些在场的人士。那等于是说呢，林根仁自己就众叛亲离，但是这个众叛亲离底下的话，反而会让一些新竹的这个市民觉得林根仁有点可怜了。他那个市议员做到第六届，对在地也很熟，怎么会被一个外来的高虹安这样一直欺负？所以你看高虹安最近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嚣张，因为他知道他继续嚣张下去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选上，因为他目前看起来有一些民调，他呢跟这个沈惠宏咬得很紧，但是高虹安最主要的支持者。很多是所谓的摇摆票、空气票，在整个选举的投票率会相对较低的一个状况底下，高虹安这些票可能都不会出来投票。所以说，在这个新竹的话，我觉得变数还非常多。 刚刚朗东讲，那再加上我们之前看卢秀燕十指紧扣嘛，然后谢国良不是也是声援蔡壁如啊、高虹安加油嘛，所以我看起来吼可以归纳成五个字哎，叫做。全党打一人，那个人叫林根仁，那个党叫国民党，哎，超级诡异的。你国民党把林根仁提名之后，然后把他放生在旁边，而且现在呢又什么跟吕学章啊怎么样什么的，这个蛮离谱的一个状况。所以金马金价杯要放生林根仁了吗？然后还有从数据上面我们来看民众党的气势如何？ 是我先从数据上面来看，刚刚讲说是最新的民调当中，沈惠宏的支持度是29左右， 是领先的， 26领先了，对，已经领先了大概3%左右哦。那大家那个被全党打的那个林根仁哦，他只有13%，所以、 好像又往下， 对，又往下探，又往下探，对对，13%。可是这个民调当中有高达将近40%的人没有表态，然后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一，这从你看什么？第一个，沈惠宏已经开始微幅领先上来，也就是他其实是稳定的在往上爬，整个趋势看到近期做的民调当中哦。那高虹安也知道这个危机，所以才刚刚这个朗东讲到的说，哎，高虹安好像一改。过去哦，看到民调落后就先骂的这样子的一个觉得，我们就是被骂的那一个哦。然后这次就讲说他会虚心检讨，哎，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然后你看刚才看到跟这个吕学章在新竹那个方也是，他也是比较低调的态度，再加上柯文哲讲到都会哽咽了哈、看起来高虹安、柯文哲这些白色力量、白银的人，试图在新竹 要扭转高虹安那种高傲的形象，要改打悲情牌。可是我真的觉得被最悲情的真的是林根人啊，改打悲情牌的不是高虹安，是林根人，这是一个。那所以高虹安也嗅到整个新竹氛围的不对。哦，所以他改转换，想要转换形象，转换出他过去那种学霸，然后这种占学历、占媒体，哦，什么都占的那种形象。那看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办法扭转？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国民党持续的哦，这个叫做应该叫做蓝皮白骨嘛，就是还披着蓝色的皮，他事实上去挺这个民众党的高安，而且事实上这个在交大分析的民调当中也发现哦，上一次投给国民党，因为上次是许明才啦，上次投给国民党许明才的竟然有50%还是愿意投林根人，但是也有将近35%。要投给高虹安，所以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所谓的刚刚讲蓝皮白骨的效应在新竹是有发挥的。那国民党就我觉得就算你新竹真的要就是说一路退，但你要维持你最后的尊严啊，你不能真的蓝皮白骨到最后然后就完全弃守。我觉得这个是对国民党的就提未来要提名的策略跟威望，大家要怀疑说你国民党党中央提名是没有用的。哦，苗栗有中东锦，新竹有林根人，这种那到时候这是对国民党很大的伤害。所以其实在新竹当中大家也会开始去思考林根人是不是其实是这一次高虹安当中的一个受害者。那你国民党是不是应该真的站出来好好的去说清楚你到底要挺高虹安还是要挺林根人。 好，来宇翔老师补充。 林根人效应值得讨论，但我觉得呢他也是政治界的奇葩。为什么呢？过去国民党的前市长、国民党的前议长、国民党的前主委通通不挺他，跑去挺高虹安，这很难得了吧？当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应呢？因为这些人呢，当初每个都想选新竹市市长，每个初选都有恩怨呐、啊。所以呢，不是林根人不会做人，实在是水很深。第二是呢，谢文进呢、啊，跟他许明才，一个是前议长，一个是前市长。他们自己的子弟跟他们自己家的公子现在挂谁的扛棒要选议员，各位可以查查，挂的是国民党吗？不是的，挂的就是呢民众党了、啊。所以这什么身在白营啊，或是身在蓝营，但是啊心在白营啊，头一半呢、啊、是在国民党，可是呢自己的根啊自己的二代啊已经迫不及待啊去挂国民党扛棒。所以这是林根人在当地啊在新竹选情呢、啊、艰困的原因，不止气保人和还有问题。各位啊，如果照这样的讲法的话，我说吕学章不期而遇，谢文进帮他拉台，还有许明才牵他的手，那高虹安他们的温屌诶。那为什么高虹安呢在国民党倒戈或是呢有意暗度陈仓状况之下还落后2-3%？两个多礼拜前这个王志胜教授中华亚太经做的民调就差不多是这样子2-3%了嘛。过了3个礼拜之后还是2-3%，诶、欸、啊已经有外力帮助了、哦、是什么原因呢？高虹安你要注意哦，我们说台风哦有共伴效应哦，现在呢有两个强台哦伴随你而行啊。右手的是除了你自己哦就是台风眼之外，你的那个论文的这个争议啊，还有呢这个呢哦这个讲话来夸夸歪等等啊，歪楼以来的这个失言的争议啊，或是公费哦出国争议之外，右手有谁？有蔡壁如，人家那个港行港行哦，民众党很像都流行抄袭啊。上礼拜五这个蔡壁如的争议欲拒还休，最后还是迟啊，不分区嘛。那左手什么超级强台柯文哲，而且呢柯文哲呢是个未爆弹，只要遇到什么状况呢他不受控制。所以呢在柯文哲蔡壁如的共伴效应之下，加上高虹安哦基本上渐渐被新竹人看破手脚，所以即便国民党拼命弃保、拼命丢包、拼命倒戈，有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呢把票灌在高虹安身上？不行的。为什么？关键在哪里？新竹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新竹的自主选民很多，基本上呢人家是啊对事对人不见得对党，不是说你挂什么党或是说呢你身上有什么柯文哲效应啊我就已经把票投给你。所以呢两个礼拜以来的两份民调的趋势告诉大家，其实高虹安没有想象中的厉害。 林根人真的要加油啦，今天不是你一个人的战争啦，如何跟党中央整合，如何跟前市长前议长前， 因为今天也还有一个议题，我没有想过说，诶，这个议题怎么一回事啦，因为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没有陈其迈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王宏威来质疑。那义川哥我给你清稿是这样，因为王宏威他从之前呢打林志坚嘛，他的应该是说吼，一起被算已完的人，可是呢，他的炮火啊吼，遍及非常多。他检视的点吼，除了柯文哲他不检视之外啦吼，他检视的点扫到外围去了吼。那他在讲说，哎，为什么陈其迈他那时候念医学系吼，他是用公费念的，可是你必须要尽六年的义务，他是质疑他没有尽完他所有的义务。那当时念的是中山医学院的医学系，还申请公费，公拎刀的叫你喝药，你写完之后被申请公费的就读啦，然后又说呢，应该有六年应该要尽的义务又没有尽，可是呢，今天记者会出来之后，尴尬的点在哪里？陈其迈阵营立刻给你一张，咱先看这个时序哦。民国99年5月31号更新的，这是12年前的资料，川便便的蛋里啊，如果你要打这一题的话立刻丢出来。它的内容在这边齁，陈其迈，然后你可以看到教育部什么什么齁，然后一起赔钱哟，他已经赔偿了。哪有人开记者会不查证的，对不对？你就是来扯烂屋的嘛，你就是乌贼战嘛，你怎么没有先查证，然后反正我就是要骂你，我就是要讲说你疑似公费念医学系，可是三十年都没尽义务，开完之后立刻被打脸呢。现在流行这种乌贼战哦。 王宏威的年纪应该跟陈其迈差不多，那个年代啊，考医学系啊有公费跟自费，最早的时候是公费的分数比较高，自费的分数比较低，后来发现公费啊必须要接受政府的指派， 可能 要跑去偏乡啦、啊，跑去哪里？所以很多人成绩好了，他就选了自费。所以搞算自费、搞公费、搞因到有几无几是无关系。那个年代是分数好的，所以有现在像现在自费都会比公费高啊，就是说我可以读啊，然后呢我读完我就是自由生，我没有必要让政府派去蓝屿绿岛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现在这一种爆料，他就这样抹完之后啊。因为我们的观众都是看单元剧，没有在看连续剧。他看完之后就知道，陈其迈 我哪里特权，他没有后续再 update 更新。 陈其迈解释完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了。 对， 像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文化，这王宏威不是第一次哎、欸，他那乱冲乱住一点，买一个挂倒啊呢，就是他才能这样弄完，然后王宏就跑了，这个很容易查的啊，就你只要请立法委员去问。或者是找谁去问，一查就知道了嘛。我们念军校的人也是要服务一段期间嘛，然后以前当老师的、念师专的、念师院的，只要念公费的，也要去服务多久嘛？这个念医学系一样，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你不愿意去尽这个义务，你就是把那个钱还回去嘛，把你当时的这一个你因为你念公费就不用缴学费的意思嘛，那你就把这个学费再缴回去。那你就解除当时大家的这一个责任了嘛？所以王宏威、林堂哥那闯，因为只会把你自己，我知道你在博声量啦，因为你怕输给徐巧芯啦，徐巧芯闹亏啦，所以你硬要搞去拼就对啦哈。可是这样只是会让你的这个追正度还都给了。 哦，是哦，因为两个人声量都有了，然后委员就消下去了，是不是？那委员，你是要学这一种路线的吗？你的问政未来是要走这种路线的吗？ 没有啦，我觉得提出质疑，那陈其迈自己很快就回复了。那另外有个论点是这样讲啦，是说哈，就是因为陈其迈当时其实家境还不错啦。那当时没有我讲他们记者会内容了，那就后来说他去占公费缺嘛，然后后来没去服务。但我老实讲，这个其实台湾这个丁浩体制跟制度上的问题，很多人考上公费缺之后，有人去六年去平常服务，有人选择可能出国，可能各个不同原因，还不知道陈其迈当时是什么原因呢、啊？然后也有针对学费或者是罚款去做追缴嘛。那我觉得这是制度上本来就可以允许的事情，那是每个人的选择啦。所以这样子去做讲陈其迈过去的事情。我也会觉得说也不用讲这么远啊，因为你不是没还钱啊，也不是说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当然是选举的某一个花絮，好，但是对于选举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效果，我会觉得其实效果不大了。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了， 其实呢，除了博生亮、苏兰波、苏丁绝对不能输，巧心得第一之外，他们都有潜意识啊。什么意思呢？不敢帮高虹安辩护来围魏救赵，这意思是什么？你要丢啊啦，公费啦吼，高虹安的代志也嘛是安内啦，伊嘛是安内啦。各位记得白乔英的逻辑也是一样啊，他不敢帮张善政辩护，就得狗戏杀， 就说陈其重 啊，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其重啊抄袭啦。但是啊，共同的结果是什么？都被秒打脸，秒打脸之后呢，人鸟兽散，拜拜，人就不见了。下次同样卷土重来，这就是现在啊，王文威啊、徐巧芯啊、白乔英啊，为什么这样子？因啊，食髓知味，都罗志强化了嘛，都韩国瑜化了嘛，以为个个啊都是罗志强哦，或是啊像韩国瑜这样子啊，讲话不用负责任，但是呢，不敢正面啊帮啊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啊或高虹安的辩护，干脆呢绕一个很远的路来说啊对手的不是。如果陈其重也抄袭的话啊，张善政那拿什么啊？如果呢这个呢陈其迈啊没有呢把钱退回去，又有签六年的、啊、这个所谓的义务的服务的话， 那他们明天记者会可不可以开一场讲高虹安？因为人家陈其迈是有还钱的啊，那高虹安呢？ 的贵人要求太多了。刚才易川兄说的，这是单元剧哦，这是末剧，或是、 今天演完就没了、哦， 这是十分钟的快闪。 柯文哲是不是非常瞧不起前市长郝龙斌？他骂郝龙斌哈、哦、啊，搞不清楚没合适哈、哦，可以去 S 啦哈、哦。那个郝龙斌他在市长任内到底做得如何，见仁见智。但是我举一个客观的数据，《天下》杂志的首长满意度调查，郝龙斌的名次哈、哦、多半都是在倒数第三名，当然这个名次也不是太好。可是柯文哲在没有韩国瑜市长之后都是什么？来建昌议员回答， 是倒数第一名。 对啊，一的倒数第一名， 而且连六年哦，好像连六年。 你讲嘛哈，北投有难，你人在南投，对不 对？然后还可以到处开地图炮。柯文哲做错事情，可是他没有道歉的勇气。选民在11月26号刚好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用选票给柯文哲，给民众党一个大大的教训。那到时候呢，柯文哲可以好好去算哈，因为他还有很多的小鸡子弟兵嘛哈，在台北市啊，除了黄珊珊，还有黄静怡啊、还有陈思宇等等，柯文哲好好去算什么？去算这个叫做一失几命。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唐加油，我们再会。 肆虐台北市时，市长柯文哲正在中台湾热情浮选，台北市仅存的副市长。